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将来当了皇帝，能不能平天下？敢不敢率60出征？ 能，当然敢。 1427年，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8年前，他从这里出发，沦为人质和囚徒。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，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，登上宝座，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。长篇评书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3部，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，敬请关注。 朝中大臣对他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，也有人上书报警，但奇怪的是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。原因很简单，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。请诸位不要吃惊啊，这在史料上是有记载的。朱宸濠先生花钱拉关系，对这位第一把手当然不会放过，好吃好喝搞好娱乐，杨廷和先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当然了，杨廷和并不支持，也不知道朱宸濠决心造反，他认为这个人不过想拉拉关系而已。当时的物价已经涨了，可是工资没有涨，所以杨廷和兄似乎认为收点黑钱也不是啥新鲜事儿。生活是艰难的，工资是不够的。当时另一位重臣忠臣杨一清也干过额外创收的事情，不过他主要是帮人写字和墓志铭，再收人家的润笔费，也算是按劳取酬，生财有道。无论如何，朱宸濠靠着钱财铺路打开了关系网，为自己即将开创的事业奠定了基础。从当时的时局看，朱厚照本人不太愿意做皇帝， 奸臣小人如钱宁、江彬等人也十分猖獗，文官集团似乎也对朱厚照失望了，而自己不但占据了地利，还有人在朝中接应，胜利应该很有把握。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，决心打破和平的环境，决心用无数无辜百姓和士兵的性命去实现他的野心。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，他确实有可能成功，只是要实现这个成功，还要加上一个假设条件，如果没有王守仁。悟道之后的王守仁老老实实的在山区耕了两年地，在耕地期间，他发展了自己的哲学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山区哲学家。当时贵州教育局的官员们经常请他去讲课，还有人专门从湖南跑来听他的课。可这些呀，并没改变他的环境。直到刘瑾的死亡，王守仁终于等到了出头这一天。正德五年，他被任命为庐陵知县，即将上路赴任。整整三年，这是王守仁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年。在这里，他获知了秘密的答案，也拥有了无尽的力量和智慧。他向这个给他一生最重要启示的地方投下了最后一瓶，然后跨过重重山隘，走出了关口，重见天日。再起之时，天下已无人可与匹敌。王所长变成了王县令，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干活了。可刚过了七个月，他就奉命去南京报道，成为了刑部主事。刑部的椅子没有坐热，他又被调到了北京，这次是吏部主事，然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、南京鸿胪寺卿。而到了正德十一年，他竟然当上了督察院高级长官、左迁都御史，奉命巡抚江西南部。哎呀，翻身了，这回彻底翻身了。短短六年，他从没有品的编外人员一晃成为了三品大员，实在是官场上的奇迹。可是官场上是不存在奇迹的，他能够在仕途上如此顺利，是因为有两个人在暗中支持他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杨一清，另一个是兵部尚书王琼。杨一清曾经见过王守仁，多年江湖滚打的经验告诉他，这个人是难得的奇才，是可以挑大梁的，所以他对此人一直十分关注，刻意提拔。而另一个王琼就更有意思了，这个人名声很差，擅长拍马屁拉关系，他和钱宁、江彬的关系都很好。这钱宁啊和江彬是死对头，所以这个王琼的行为常常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然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坏人拍马屁是为了做坏事，好人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，所以在王琼那里，马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，和人品问题没有关系。王琼掌管了兵部，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，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政策，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制度，而他每次提出建议总是能够获得批准。因为管事儿的钱宁和江彬都是他的哥们儿，兄弟的奏折自然是第一时间签字盖章的。而他第一次看到王守仁的时候，就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：若用此人，可保天下太平。他充分运用了权力，破天荒连续破格提拔王守仁，不理会别人的嘲讽和猜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。 正德十二年正月，王守仁正式到达江西，开始履行巡抚的职责。可到了这里，他才发现呢，情况和想象的有很大不同。原来王琼任命他的时候，私下说是安排下基层锻炼，转转就行了。然而王守仁到地方一看，才发现他的辖区当时正盛产一种特产土匪。王守仁终于醒悟了，临走时王琼那老奸巨猾的面孔和奇怪的笑容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。嘿嘿，尚书大人呐，你真不够意思啊。但是哲学家王守仁是不怕困难的，当年在贵州种田扶贫都不怕，还怕打土匪吗？可慢慢他才发觉啊，这帮土匪绝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他们不但人多势众，而且作战勇猛，消息灵通，更为可怕的是在他们的背后似乎有一股强大势力在暗中支持。王守仁看出了这一点，他没有仓促出兵，而是仔细研究了以往剿匪的战例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巧合，那就是每次官兵出击，不是扑空就是中埋伏，很少能够展开作战。土匪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卧底，在官府中有土匪的卧底。王守仁决定解决这些人。不久之后，他突然发布命令，表示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，来一次突然行动，要各军营做好准备。而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很久，却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。与此同时，身边的一些同事突然失踪，之后又被放了回来，而且个个神色慌张，怎么问也不开口。这是王守仁的诡计，他先放出消息，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，发现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，回来后全部秘密逮捕。但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，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，而是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再问清楚他们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，聊几句诸如希望你的母亲子女保重身体，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语言。软硬监视之下，这些人乖乖答应了当官府的卧底，成为了双面间谍。这下子土匪们就抓瞎了，很多头目就此被一网打尽。王巡抚却意犹未尽，他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计演到底，拿出了绝招十家排法。所谓十家排法，通俗点说就是保甲连坐，十家为一个单位，每天轮流巡逻，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大家就一起完蛋。哎，这一招啊实在太狠了，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，只能躲在深山里，一边啃树皮一边痛骂王守仁。土匪也是有尊严的，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与其被王大人玩死，还不如起来拼一拼。可惜啊，王大人实在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。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，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世人称为四家：伟大的哲学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这四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。所谓军事天才，就是不用上军校，拿一本盗版的《孙子兵法》也能打仗的人。王守仁呢，就属于这一类，他不但会打仗，还打出了花样。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形容：诡异。别人打仗无非是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，兵多就打，兵少就跑。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， 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，从来都是声东击西，你往南走，我偏往北，经常搞得敌人是晕头转向。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，有意思的是啊，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，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，士兵不够他就玩阉党，什么挖坑打埋伏那是家常便饭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，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，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总是饿他们个半死不活，诱使对方突围钻进伏击圈，才开始发动总攻。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呀，神仙也会被他整死的。公正的讲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王巡抚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，可到了战场上，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，比最恶的恶霸还恶。江西的土匪们很快就要面对这位王大人了，真是一群苦命的人呐。土匪们很快结成了同盟，集合兵力准备和王大人拼命。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，劝他早做准备，王守仁却满不在乎，一起来就一起收拾好了，也省得我去找他们，有啥可准备的？土匪们也听说了这句话，他们虽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得到承认，比较生气，但这也同时说明王守仁轻视他们，暂时不会动手，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。其实土匪朋友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，在战争时期，王守仁先生说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，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他数钱。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，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，土匪们措手不及，被堵在了赣南山区，全部都被包了饺子。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却突然不动了，一直置之不理，仿佛这事儿就不是他干的。土匪们急得不行，粮食也不够吃了，是打是抓你表个态呀，没办法了。被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，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，后路却突然出现大批人马，退路随即被切断，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计已久的陷阱，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，大步投降，小步逃窜。经过这一仗，王守仁真出了大名了，那些逃回去的人又大肆宣传，说王巡抚长了八个脑袋九条胳膊，厉害的没边儿。于是剩下的土匪们一合计，这个阎王是惹不起的，不如先敷个软儿，暂时招安，反正你老王总是要走的，到时候再闹也不迟。就这样，土匪头们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到了巡抚衙门，表示愿意服从政府管理，改当良民。其实这一招倒也不坏，可到王大人那里实在是过不了关的，因为王大人有个好习惯，查档案。在剿匪之前呢，这些人的老底子他早摸得一清二楚，真心假意他心里有数。土匪们看到王大人以礼相待，都十分高兴，以为糊弄过去了。可是没过两天，王大人突然发难，杀掉了其中几个人，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受过朝廷招安的。对这种老痞子，王守仁是不感兴趣的。杀鸡给猴看，这一招用出来，就没什么人敢动。于是假投降就变成了真投降。就这样，烦了朝廷十几年，屡招不安、屡打不平的江西土匪被彻底扫平了。王守仁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连打带拉、连蒙带骗，终于解决了问题。 江西剿匪记在明代历史上并不起眼，但对王守仁而言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要知道，大凡历史上干哲学这行的一般都满足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智商要过剩，弱智白痴是禁止入内的，大智若愚者除外啊。第二，必须是吃饱了没事干，饭都吃不饱还搞啥哲学呀？哲学有这么高的门槛，是因为它是世间一切科学的基础。如果你够厉害，理论上是什么学科都可以搞得定的。比如钱学森先生曾经反复说，他之所以能够搞导弹卫星，不断出科研成果，是他常年积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。别人我不敢说，至少王守仁先生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哲学家，而这帮赣南土匪正好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，突破的机会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守仁终于发现光懂的哲学是不够的，整天谈论心学并没什么效果，心学并不能打跑土匪。他隐约地感觉到，要想理论联系实际，成功立业处事，还需要另一样神秘的工具。经历了穷山野岭的荒凉，无人问津的落寂，曾经悟道的喜悦后，王守仁又一次来到了关口。在江西的两年，由于遍地都是土匪，他只能四处出差专职剿匪，没有时间去研究他的哲学。上天没有亏待王守仁，正是在这金戈铁马、烽火连天的两年中，王守仁逐渐找到了这一样工具，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它。有了这件工具，他才能超越众多的前辈，成为理学的圣贤。有了这件工具，他才能成就辉煌武功，为后人敬仰。有了这件工具，他的哲学方位万人信服，远流海外，千古不朽。而后世的名臣徐阶、张居正也正是借助了这件工具，建立不世功勋，名流千古。这件工具的名字叫做知行合一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，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 走你。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。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走你。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。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将来当了皇帝，能不能平天下？敢不敢率60出征？ 能，当然敢。 1427年，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8年前，他从这里出发，沦为人质和囚徒。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，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，登上宝座，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。长篇评书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三部，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，敬请关注。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，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。这个麻烦从诸子百家开始，一直到后来的孙中山，历时几千年，骂了无数次，吵了无数次，始终无法解决。我也不能解决，但我可以解释。其实这个问题说穿了，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。有人认为知易行难，懂得理论是容易的，实践是很难的。有人认为知难行易，领悟道理很难，实践很容易。比如朱圣人，就是朱熹，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，这也好理解。按照他这个格法，悟道是很难的，但执行似乎是很容易的。大家可能很难想象，但就是这么个玩意儿，折腾了上千年，直到今天都没停过。此刻王守仁站了出来，他大声喊道：懂得道理是重要的，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。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，必须有符合实际、脚踏实地的方法。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种高深的处世和生活智慧，足以使人受用终身。所以他看起来很容易明白，实际上很不容易明白。20多年后，有2个人先后读了他的书，却都看到了知行合一这句话。一个人看懂了，另一个人没有看懂。看懂的那个人叫张居正，没看懂的那个人叫海瑞。400年后，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了这句话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行为准则，并据此改名陶行知。领悟了知行合一的王守仁不再空谈理论和哲学，因为残酷的现实让他明白，光凭说教和4书5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要让土匪放下手中的刀，最好的方法是用火枪。怀揣着这种理念，王守仁即将 迎来自己人生中最为艰难的考验。对这些土匪，他一直纳闷，既不经看也不经打，如此的一群废物怎么就敢如此嚣张搞规模经营呢？而在讯问土匪时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：宁王朱宸濠。毫无疑问，这些土匪的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朱宸濠的影子。作为一个藩王，却去和强盗打成一片，总不能理解为深入群众吧？知县拉关系是想升知府，侍郎拉关系是想当尚书，藩王拉关系是想……于是汪守仁很快找到了答案，唯一的可能的答案。问题严重了，他立刻跑去找孙遂。孙遂时任江西巡抚、浙江余姚人，不但是王守仁的老乡，也是他同朝为官的最好朋友。当时的王守仁只是江西南部，就是赣南的巡抚，且主要任务就是剿匪，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法拍板当家，只能找孙遂。然而当他跑到巡抚衙门，找到孙遂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说完这件事情后，却换来了一个奇怪的反应。孙遂是苦笑着听他说完的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兄台，你现在才知道？这下轮到王守仁傻眼了。正德十年十月，河南布政使孙遂接到了一份命令，中央决定提升他为督察院右副都御史，这本是一件好事，但孙遂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后边还有一个任命，派江西巡抚。江西对当时的朝中官员来说是一个死亡之地。就在几年前，江西巡抚王哲光荣上任，可没多久他竟突然离奇死亡了，朝廷派董杰接替了他的位置。才过了八个月，董杰兄也死了，死得不明不白。后任的两位巡抚还没干得一年，就自动收拾包裹回来了，宁可不做官也不在那里住。七中奥妙，朝廷的高级官员们都心知肚明，却不吱声，收了人家的钱自然不好吱声。可是江西不能没人去，也不知是哪位仁兄和孙遂有仇，竟然推荐了他。孙遂就这样被推到了悬崖边上。然而孙遂回答：我去。他叫来了自己的妻子，跟他交代自己的后事。妻子吓得不行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孙遂只是叹气说道：哎，这次啊，我要死在那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不当这个官，不去还不行吗？国家有难，自应挺身而出，以死报国，怎能推辞？孙遂义正言辞地这样回答。他遣散了所有的下人，安置好家人，告别妻子，带着两个书童，就此踏上不归路。到江西后，他却十分意外地受到了宁王的热烈欢迎，送钱送物不说，还时常上门探访，可谓热情之至。但孙遂拒绝了，他还了礼物，谢绝探访。这是因为他很明白，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给人家办事，而宁王要办的事情叫做谋反，现在收了东西，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。然而之后不久，他就发现身边的人都在监视着自己，无论他干什么事情，宁王总是会预先知道，有时还会故意将他在某些秘密场合说过的话透露出来，甚至他的住处也时常有可疑人员出没。面对这一切，孙遂并没屈服，他依然毫无畏惧地留在了这里，因为留在这里是他的职责。看着这个软硬不吃的家伙， 宁王十分头痛，无奈之下只能出暗招。他派人给孙遂送去了四件东西：枣、梨、姜、芥。看到这些东西的孙遂笑了，他知道了宁王的意思。枣、梨、姜、芥之后的事情就出乎了宁王的意料了。孙遂十分大方地吃掉了这些特殊礼品，却一点也不动窝。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，孙遂独自坚持了四年，而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战友王守仁。可这二位一合计，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胜算。说起来，两人都是巡抚，却都是空架子。王守仁手上也没有兵，因为明代规定，巡抚并无兵权，需经过中央审批方可动用。王大人平日手下只有几个民兵组织，抓扒手维持治安也还凑合，哪里能去打仗啊？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组织，可组织也没办法，二位同乡又陷入了无言的彷徨中。孙遂和王守仁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宁王却正干得起劲儿。从宁王朱宸濠的行动来看，他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人生格言：谋反大业，人才为本。从史料分析，这位仁兄虽有野心，但智商并不很高，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弱点，他挂出高薪招聘的牌子，在社会上广泛招募人才，因此上门的人不少。可是经过面试，朱宸濠发现混吃混喝的居多，有才能的几乎没有，只有一个叫刘养正的还勉强凑合，便就此拍板任命他为造反行动总助理。之后又有一个叫李世石的，先前做过侍郎，后来辞官回家，朱宸濠感觉他也不错，就一起招了回来，安排他再就业。但这两个人并不能让朱宸濠满意，他十分纳闷，人才都去了哪里？这个问题我来回答，都去考试做官了。朱宸濠同志生不逢时啊，要知道啊，人才这种稀缺资源，只有在朱元璋那天下大乱的年头才会四处乱跑去混饭吃。太平盛世，谁肯提着脑袋跟你造反？还不如好好读书，混个功名，这才是真正的正道。再看看他手下这两个人才，一个刘养正，举人出身，进士考不上，仗着读了几本兵书，就敢说自己熟读兵法，运筹帷幄，除了能砍，啥用都没有。还有那个李世石，朝廷混不下去了，回家到宁王这里吃闲饭，据说除了点头举手同意，就没有干过什么事情。就是这么两个货，居然被他当作卧龙凤雏养着，也算别有眼光。其实朱宸濠知道自己缺人才，但他也没有办法。正当他为此愁眉苦脸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，已经在苏州找到一个真正的人才，若此人加入，大业必成。朱宸濠大喜，准备亲自派人去请这个人。说来惭愧，此人已经被我们丢到后台整整20年了，现在是时候请出来了。伯虎兄，上场吧。20年前，唐伯虎上京赶考，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，好歹出了狱。他本想振作精神回家过点平静的日子，可当他返乡后，才发现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原先笑脸相迎的乡亲已经换了面孔，除了蔑视还是蔑视，他的书童下人也不再崇敬他，有时竟然还敢反客为主，大声训斥他。他的老婆非但不体谅他，还时常恶语相向。更让他痛苦的是，连在家门口看门的旺财看见他，也是汪汪大叫，追着他来要。 这并非玩笑，以上描述出自唐伯虎给朋友的书信，每个字都是残酷的事实。在残酷的事实面前，唐伯虎彻底绝望了，他不再相信圣贤之言，也不再寒窗苦读，他已经失去了做官的资格，读书还有什么意义？从千尺高台跌落下来，遭受无尽的歧视和侮辱，从此他没有梦想，没有追求，他只需要一样东西，醉生梦死的快乐。从此他开始在全国各个地方的著名妓院流传，由于他文采出众，迷倒了很多风尘女子，甚至很多人主动来找他，还愿意倒贴，也算是个奇迹。所谓风流才子的称号也正是从此刻开始传扬的，毕竟风流倜傥，纵以花丛是许多人所梦想的，但他们不知道在唐伯虎那纵情的笑容背后是无尽的酸楚。就在唐伯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朱宸濠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伸出了手，将他推向了更低谷。接到朱宸濠的邀请，唐伯虎一度十分高兴，就算当不了官，给王爷当个师爷倒也不错。而朱宸濠对他的礼遇也让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明主。然而很快呀，他就发现朱宸濠这个领导不太地道，他总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土匪流氓接触，而且囤积了很多粮草兵器，还经常看着全国地图唉声叹气，做义愤填膺，握紧拳头状。哎呀，怕不是要造反吧？逛妓院虽然名声不好，也就是玩玩而已，这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，还是快点溜号吧。有饭吃有妓院逛的唐伯虎没有朱重八那样的革命觉悟和革命需求，他不过是想混碗饭吃。问题是，你想走就能走吗？让你看了那么多的机密，知道了内情，不把脑袋留下，怎么舍得让你走呢？49岁的唐伯虎面对着生命危险，又一次迸发了智慧的火花，他决定学习前辈的经验，装疯。只有装疯才能让朱宸濠相信他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即使看见了也不会说话，即使说话也不会有人信。唐伯虎到底是才子，装疯也装得很有风格，比当年吃狗屎的袁凯厉害得多，因为他想出了一个绝招，裸奔。哎呀，真是舍得下本钱呐。从此伯虎兄摒弃了传统观念，坚决一拖到底，光着身子四处走，看见大姑娘就上前傻笑，还经常高呼口号，我是宁王的贵客，我是宁王的贵客，我是宁王贵客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一搞啊，整个南昌城都不得安宁，许多人都纷纷出来看热闹，朱宸濠的面子算是给丢光了。他气急败坏，连忙下令赶紧把这位大爷送回苏州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终于虎口脱险的唐伯虎松了口气，但在庆祝劫后余生的同时，他对人生也已经彻底绝望。他此后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：彻底堕落。日以继日的饮酒作乐，纵情声色，摧垮了他的身体，却也成就了他的艺术。他的诗词书画都不拘泥于规则，特别是他的人物画，被认为300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。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4年后，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天才结束了自己坎坷的一生，永远归于沉寂。有时啊，我也会看电视上那些以唐伯虎为原型的电视剧，看着他如何智斗奸臣， 看着他如何取得美人归，这些情节大都十分搞笑，但无论如何每次我都笑不出来，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的是那个真实的唐伯虎，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那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，那个心灰意冷的老人，是那个在无奈中痛苦挣扎无比绝望的灵魂。只有那首桃花歌仍旧在诉说着他的心声，萦绕千载从未散去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不见武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送走了唐伯虎的朱宸濠却没有丝毫的忧伤愁绪，他正鼓足精神准备着自己的造反事业。王守仁与孙穗的暧昧关系没有逃过他的眼睛，对这两个人呢，他一直十分头疼。孙穗就不用说了，这个王守仁他也是久闻大名，将来一旦动手，此二人将是最强大的敌手。但目前是造反的最关键阶段，毕竟是两个巡抚，如果私下派人黑了他们，恐怕要出乱子，可是要放任不管又似乎不太妥当。此时啊，刘养正却提出了一个疑虑，打断了朱宸濠的思索。如果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上奏朝廷怎么办？朱宸濠看着担忧的刘养正突然笑了，哈哈哈哈，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。说话之间呢，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，你去找人通知孙穗和王守仁，我要和他们见一面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。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年岁过，霜降后，年如斑蝶墨。听你说，故事中的离与合。灯花落，红蜡凝固在卷角那一折，那一折写的可是你与我。桥上卷雪残，我一提几字两三千，换来杯酒言笑我，待花风归来听一曲缠绵。醉里常问君梦我，一段心无言，知我曾默一别。 笑谈一心愿，